在太阳节之际，2017年成祖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庆祝金日成主席诞辰105周年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发表了联合声明。缅甸的米特陶尔莫出版社总经理发表了谈话。联合声明和谈话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伟人像金日成主席那样世世代代为亿万人民所无限敬仰，他一生为人民的幸福贡献出了一切。